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58集，温柔乡二。小七急匆匆自里头走出来，眉头皱着，轩辕镜眉梢一挑，怎么了？人被乔家请走了。轩辕镜一顿，和轩辕凛对视一眼，脸色都冷了下来。这乔生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过来。轩辕凛朝程欢招了招手，程欢不自觉地就凑了过去，他心里有些失望，看来是见不到老大夫了。倒也好，不然他还是要装傻的，万一被对方瞧出不对劲儿，他岂不是要露馅了？他现在才想到这一点，顿时把自己吓得一哆嗦。轩辕凛一顿，抓着他的手摸了摸，多少有些意外。冷，这样的天气即便潮湿些，可毕竟是夏日，实在说不上冷的。程欢胡乱的点头，不敢再在这里待下去，免得老大夫看完病回来堵上他，再看出来他是在装傻。他拉着轩辕凛要走，医馆里的伙计追着小七出来。公子，病人是哪位？还请入内歇息，免得病人受苦。他一眼瞧见程欢，眼睛一亮。哎，是你小子，你回来怎么不进去啊？你走得那么突然，连句话都没有，县里还发了通缉令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好在乔大爷出面，通缉令才给撤了。他走到程欢跟前，这才瞧见情形有些不对劲儿。程欢样貌好，身边陪着人倒是正常，可这几位却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寻常人。伙计不敢放肆了，很快闭了嘴。然而瞧见程欢理也不理自己，又觉得不高兴了。你怎么不理我？出门一趟连兄弟都不记得了吗？程欢不敢让他看见自己，唯恐这医馆里的小伙计也有本事能看出来他是在装傻。他一头扎进轩辕凛怀里，只露出个后脑勺来给对方，盼着对方能觉得是他自己眼花看错了人。然而程欢这张脸实在醒目，便是记忆力再不好的人一眼瞧见也能记住，如何能认错呢？小伙计不止没停下追问，反而靠得更近了些，看着他和轩辕凛这样亲密，语气里也带着几分热情。你们是程欢的亲人，快来坐，我给你们泡茶。程欢偷偷拉轩辕凛的衣角，盼着他别理那小伙计，赶紧走。然而轩辕凛误会了，程欢出来时还十分高兴，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态度就变了。他不得不去想这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，才让他后知后觉地怕起来。讲到这里，轩辕凛半抱着程欢，簇拥着他朝医馆去。程欢抬头看了一眼，扭头就跑，可身体还被轩辕凛抱着，虽然他十分努力，却还是一点一点朝着医馆靠近。他苦了脸哀求道， 不去不去行不行？ 轩辕凛看不得他这样的神情，抬手遮住了他的脸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程欢暗暗叹了口气，心道， 唉，待会若是被瞧出来是在装傻，只怕揍我最凶的就是你。 他满脸不情愿地被带进了医馆里，不少人都认得他。当初若非他这样出色的外貌，这小小医馆也未必会有这样火红的生意。伙计送了茶水上来，见程欢还是不理会他，有些生气了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不理人？我得罪你了不成？程欢心虚的不肯看他，头扭来扭去的，最后干脆藏进轩辕凛怀里。小伙计看得一呆。大昌虽南风盛行，可鲜少有大庭广众敢这样亲密的。轩辕镜瞧着自己家的弟弟只是摸着程欢的头，完全没有吭声的意思，只好开口解释。小兄弟勿怪，程欢前些日子出了些事，如今……他指了指自己的头，继续道，不太清醒，所以才带他来求医问诊。小伙计呆住了，回过神来，脸色复杂地看了眼程欢的后脑勺，想起来上回乔家少奶奶来找茬的事儿，心里万般同情， 他知晓陈欢对乔生是没有一丝念头的，可对方总来招惹他，才将事情闹到乔家少奶奶面前去了。察觉到他情绪有异，轩辕里目光犀利地看过来，轩辕竟适时开口：小兄弟这样子仿佛是知道些什么，可方便透露一二？小伙计纠结地看了眼陈欢，还缩在轩辕里怀里不肯动弹，试图缩小存在感，不让旁人注意自己。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县里的人都知道，我们这家药铺的东家乔大爷瞧上了陈欢，总来找他，就把家里的母老虎引来了，围着陈欢又吓又闹的。后来乔大爷又来了两回，对陈欢动手动脚的。轩辕里猛地拍了下桌子，他气怒之下手上力道受不住，生生拍裂了一张矮机。小伙计唬了一跳，陈欢也跟着一颤。轩辕里连忙收敛了火气，安抚地拍了拍他的后心：不是凶你。陈欢还是不安心，站起来拉着他要走。 走吧走吧， 小伙计忍不住道：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好歹见见师父，你一走他很是惦记，每日里都要念叨两回，要是你能留下来，说不定也能拜师了。陈欢不想听这些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被拆穿的下场，整个人焦躁又恐慌，可在旁人眼里倒是像极了他对这地方畏惧到骨子里。轩辕竟若有所思道：若是如此，村里的事便说不准是谁下的手，那位乔大爷恐怕咱们还要见一见。他们说着话，外头响起脚步声，老大夫坐着一顶小轿，仍旧累得气喘吁吁，一步一歇地进了屋子里。陈欢猛地一僵，满脑子都是完了完了的念头，老大夫竟然真的回来了。他坐立不安起来，总想着要跑，又被轩辕林死死抓着手。老大夫须发皆白，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，神色却十分慈和。瞧见陈欢在，瞳孔微微一缩：你怎么回来了？陈欢偷偷瞄了他一眼，老大夫对他是好的，当日他伤了乔生又偷偷溜走，心里还很担心老大夫会被迁怒，但好在人仍旧平安无事。可他眼下就不太好了，若是被诊出来装疯卖傻，他缩到轩辕岭身后去，不肯给老大夫诊脉。老人家见他行事做事与以往大不相同，面露诧异：你这孩子可是哪里不舒服，怎的连句话也不说啊？轩辕竟一拱手：先生慧眼如炬，他的确有病在身。老大夫这才瞧见他，待看清楚样貌，瞳孔猛地一缩，再去瞧轩辕里便有些站不稳当了。小伙计连忙扶住他，兄弟二人对视一眼，若有所思，却不动声色。轩辕里将陈欢的手硬生生拽出来：请先生诊脉。老大夫连忙摆手：不敢不敢，这便请。陈欢往地上一坐，抱着轩辕林的腿死活不肯起来。轩辕林有心生气，却瞧见他这副熟悉的姿态，又很是怀念心酸，一时竟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老大夫咳了一声，朝外头的病人拱拱手： 各位对不住了，老夫今日身体不适，怕是无法为诸位诊病了，还请明日再来，若有病重难行的，请内室稍候。 人一走，轩辕竟就有些忍不住了，他抬手扶了扶额，他这到底是什么性子？语气里实在无奈得很，但人现在这副样子，不管做了什么都不好苛责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陈欢好好的时候比这能闹腾得多，当众撒泼的事儿也不是没做过。轩辕林以前瞧他那副样子，都恨不得直接抽死他，可这么久却也一直忍下来。他怎么都想不到有一日竟会怀念那让人头疼无比的情形。避免失量，你且起来。陈欢不肯动弹，他要是起来了，老大夫一诊脉岂不就是什么都知道了。他摇头，疯狂摇头，恨不能变成一只波浪鼓。老大夫和小伙计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还从未瞧见陈欢这副样子。 虽说他以往说笑的时候荤素不忌，可到底还算稳重体面，谁能想到出去一趟再回来就变成这副没皮没脸的样子了。薛元静有些撑不住了，带着小七出了门，哪怕是外头晒太阳也总比在屋子里丢人的好。可他走得了，薛元静却不行，他如今是不敢把陈焕自己放着了，只是人这样不听话，他心里又有些暴躁，虽然极力克制，可到底还是流露出端倪来。他音调不自觉一扬，站起来。陈欢一颤，眼见这招没什么用处，沉默了两息，默默地爬了起来。算了算了，看出来就看出来吧，就算待会老大夫实话实说，他也能咬着牙不承认。眼见他终于肯配合，轩辕凛不由地松了口气，拉着他坐在老大夫对面，语气有些沉凝。他前两日落了水，再醒过来脑子就不太清醒。老大夫一顿给陈欢诊脉，见他一直垂着头，便闻声问他， 可还记得我？ 陈欢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轩辕凛脸一黑，不记得他却记得这个糟老头。老大夫又问了几句，再仔细去看脉象，眉头皱了起来。 溺水之人呼吸不畅，气血不通，头部乃血脉汇聚之处，故而极易受损，只需好生将养，假以时日便能痊愈。 陈欢一呆，难不成老大夫没看出来？还是说他其实是真的傻了，只不过自己还不知道？陈欢有些懵了。老大夫将手收回去，又问陈欢， 可时常半夜惊醒，即便三伏天气仍有虚汗冷汗。 夜半惊醒是有，可他那应该是被村里那些混子吓的，至于冷汗虚汗应该也是被吓的吧。陈欢略有些茫然，轩辕凛也沉默下来，他竟然也不曾在意这些。老大夫摇摇头， 可有手足寒凉之症？ 这却是有的，不必陈欢开口，轩辕凛便点了点头，下意识地去握陈欢的手。如今的天气，他的指尖仍旧凉沁沁的，确实有。 多久了？ 轩辕凛又沉默了，他竟然想不起来陈欢是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样子了。明明当初带进大明宫的时候，他身上还是很暖和的，可什么时候开始，指尖就怎么都捂不暖了呢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